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 走进北京十二中杨桥学校，一个名为“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让人印象深刻。在这里展示的艺术人偶，个个栩栩如生，姿态各异，有的娟秀俏丽，有的雍容华贵，有的低头抚琴，从头发、头饰到手指、服装都非常生动传神。其实这些用丝绸纱绢制成的人偶也有自己的名字，北京绢人。2009年，北京绢人入选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一行勤恳工作40多年的华树林也成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北京绢人儿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华树林又是如何坚守传承的？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北京绢人儿的呵护者，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绢人儿代表性传承人华树林。北京绢人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古老艺术，工艺起源于我国盛唐时期，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然而这项古老的民族工艺曾一度失传。上世纪50年代中期，葛静安、李佩芬、杜崇普等几位工艺美术工作者以削、绫、绸、缎为原料，借鉴绢人技法制成了栩栩如生的美术人形。因为这次绢人的再次兴起是在北京，因而也称北京绢人。绢人大师葛静安正是华树林的师父。 就是我的师父哈，葛静安，浙江那个大学毕业的。因为他有这个文化基础，又能研究这些工艺，他在钻研的过程当中大跨度的提升了这个绢人。他又找到了泥塑的专家天津泥章雕塑的头模，同时研究出来的绢人的壶头工艺，做出了这绢人呢，又请这些个老的艺术家给他提意见，使他改进的很好。到1954年9月下旬，他做出的5个玩偶：黎族的、维吾尔族的、藏族的、朝鲜族的、蒙古族的5个少数民族的这个作品， 九月下旬呢参加了新德里的玩偶的展览，一炮打响以后，鲁迅的夫人徐广平说这个老葛做的这卷人啊是巧夺天工。 当年在恢复北京卷人记忆的时候，葛静安他们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支持鼓励创业大师们发展我国的卷塑工艺。 他还受到了当时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夫妇的特别关照，邓颖超呢派他的秘书找到了葛静安，问他呢有什么需求，同时送来一包括布头，就是邓颖超他做衣服剩下的那个边边角角的，就支持一下呗。我们的老师呢葛静安对于这个共和国总理的夫人送来的一包括布头哈，他感觉到非常受鼓舞，当时共和国百废待兴，也需要这些手工业的作者呀做出这些工艺美术品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呢听我的老师说啊，总理夫妇啊让秘书给他300块钱，那你说这个总理也挣得不多，但是从生活费里拿出了300块钱给老师。葛静安老师在提到这300块钱的时候就是热泪盈眶，说共和国的一个总理支援他搞这个卷人，那什么精神呢？我得把这事业弄起来。当时呢他又找了他的一些姐们儿，又从那个美校呢招了点学生，凑了10几个人，在这个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搞了一个美术人形组。 北京卷人是以金属丝为骨架，棉花纱卷为肌肤，绢丝为发，绸帛为衣，用彩绘描画五官而塑制的立体人形艺术品，采用中国特产的丝、绸、纱、绢、绫、罗等为原材料，经过雕画、制头、制手、服装彩绘、头饰、道具等10几道工序，最后组装制作成3维立体造型。北京卷人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精妙高超的技艺，每一件作品都要求赋卷纱以生命，施丝绸以灵性。而一个卷人作品最具魅力之处便在于人物瞬间神态的展现，无数个灵动的细节成就了传神的瞬间，这其中又以头部和手的制作最显功力。 头呢这个步骤呢是这样，先用胶泥先塑一个泥的头模，修完了以后呢就用石膏把它弄成三开模，我们这个三开模叫范，用这个范去翻石膏的，石膏的头型出来以后，那好，我这赵云头出来了以后，我就要在赵云头上呢去糊制一些针织布，又在这层的基础上在上头再糊一层丝织布，再往上头糊这个乔其纱，半干不干的时候就开始用我们一种专用工具在这个五官上去赶压，鼻翼啊、人中啊、包括眼睛的这个位置赶压出洼凸不平的这种，这个时候这个头出来了，在这个粉色的这个纱面上再继续画，这眼珠子、眼眉、眼睑包括睫毛都要一笔一笔的往上画啊，慢慢蹭，你不蹭它那个就是经纬线它容易阴，反复的在那儿蹭，再形成一个这个眼睛、眉毛、眼睑，最后再把嘴画上。这时候从后头拿剪子一豁，把模取出来，那模将来还能用，这就糊头工艺。再把这个头啊里头塞上纸毛、塞上棉花，拿针线缝好了，拿这个胶粘好了以后，又进入梳头工序。完了以后再弄发髻，最后还得弄头饰。 由于北京卷人的手里藏有金属丝，所以卷人的每只手都可以随意活动，拿扇子、弹琵琶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制作出一双这样灵巧的手，也是要煞费苦心的。 做手，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第一步叫用粘丝围成5个手指头，给它固定住。再下一步呢，用脱脂棉把这个手缠成肌肉，接着再把手背的肉也要缠出来，把手心、 手背五指都缠合适了以后，要把小臂也要缠好了肉。第二步呢，就是要用乔其纱染成粉色的肉色，叠成一个小的纸袋，然后呢按照我们手指的纸型拷贝到这个小纸袋上，按照这个上头的线条用缝纫机砸一个手套，手套做好了以后要把它剪开，剪好了以后就得要把它翻过来，翻过来目的是什么呢？针脚纱头都在里边呢。第三步就是要把第一步做的这个手型没有皮肤的手穿这手套，注意面这有一个接口，把口接上，缝合好了。这个缝合线呢要从这个拇指和食指中间缝好，顺着小臂就缝下来，因为他做的时候呢要做这个手背对着观众，这样呢看不出破绽来，这手就做得了。那么再给他什么染上红指甲，戴上那个戒指，同时再握好了兰花手啊佛手啊，这手就成功了。 北京绢人的制作运用了雕塑、绘画、缝纫、染织、花丝、裱糊等多种技能。就拿穆桂英的服饰大靠来说吧，真实的大靠上面的花纹装饰是刺绣上去的，而绢人就没办法进行刺绣了，是采用了绢人制作独有的赛绣工艺。 从字面上的赛过绣品，为什么用这种工艺来反映穆桂英的大靠？你说刺绣行不行？行。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剧装行业做这个穆桂英的这个大靠，都可以用平金绣，也可以用刺绣工艺来解决，因为他人高，至少应该是1米6、7，他有的地方去绣。可是你要真要把这个真人缩小到36公分高，你说你那针线能绣得上去吗？绣上去就大，比例就失调了。所以这种就是戏剧大靠的这个1:1的这种加工工艺的刺绣，挪到这里来不行了，必须采用赛绣工艺。 这种赛绣工艺可不是手绣，更不是简单的用画笔来进行一番涂抹，而是采用类似蛋糕裱花工艺的几金手法。 那怎么绣呢？不用手绣了。有的说那你怎么画上去的吧，不用笔画了。怎么上去的呢？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一听就懂。大家吃蛋糕，看到蛋糕技师啊，拿一个小锥体，加奶油，一挤就是一朵花，又一挤又一叶子。我们这种形式就是跟他那形式一样。我这个呢，也得弄一个锥体，用一种特殊的纸，灌上金粉。那金粉呢，也要求目数很高的。过去是我们用清漆来调。调的稀稠要合适了，稠了拉不开栓，稀了呢啪往那一点就是阴了，必须要用一个特殊的纸卷成锥体，尖儿的部分拿剪子剪一个非常细非常细的那么一个洞，手呢食指跟拇指把这个锥体呢尾部啊折一下，然后呢轻轻的捏出来，就像我们挤牙膏那个方式一样，随挤随着按图案去比划，不能挤成什么呢？断了线，也不能挤出什么呢？一个大疙瘩，这一气哈成，这一个画面上有时候要挤2-3天。 完成了赛绣的第一步，挤金之后就要进行涂白了。这种手法就跟我们装修中的刮腻子有些类似。 挤金的第一个步骤就搭一个堤坝。第二个步骤，你在这个空当这一部分你就要涂白，因为丝绸纱绢在制作过程当中经纬线结合完了以后它是有洞的，你要是拿笔往上画就阴，尤其乔其纱，所以是为了防止阴，必须呢得把那洞给填平了。怎么填？咱们大家装修的时候啊，都得先在那个灰墙上先抹腻子，哎，就是那个原理，我得用白去把它填平。第一遍涂白以后发现还有洞，再第二遍涂白，直到把这个洞填平了。 下一道工艺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白的基础上来填色。你像穆桂英，这上有大蓝和二蓝，这样就形成穆桂英的海水江崖呀，哈，就出现了塞绣工艺的金色的边，白色的润，大蓝的填写，二蓝重合，这就是塞绣工艺。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华树林是北京卷人的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人称卷人华。而他与卷人结下的不解之缘，还都要归结于当初的一次阴差阳错的调包事件。 1972年8月13号，我被抽到这个二轻局特种工艺工业公司下属的玉器厂，这个我没报到，就让玉器厂厂长和卷盒厂厂长调了一包，我被换到那个北京卷盒厂，这个从卷盒厂干了那么7年吧。后来又调到了是北京卷纸工艺品厂，找我谈的呢是卷纸工艺品厂的副厂长，没想到报道的时候不是副厂长，是正厂长，500多人，要吃要喝。其实当时我的主要思路不是喜好这个，是把这生产呢怎么调动起来，经济效益怎么挖掘出来，怎么样尽快扭亏增盈，这儿呢就搞了一个设计大比赛。那么我身为厂长，我也不能不带头去设计制作，所以当时呢我设计了一个自在南瓜。哎，没想到那自在南瓜在这个设计比赛的时候啊，评委还在评了个优秀设计奖，就是厂长不给个奖不合适，给个优秀设计吧，鼓励鼓励。但是他这一鼓励啊，使我走上了一条喜欢卷人的路。 也就是在这次比赛中，华树林认识了卷人大师葛静安，并拜他为师，开始走入卷人制作的世界。1987年，总公司准备调华树林去机关工作，想到再没时间研究卷人工艺，他索性辞掉公职，下海自己办厂。从开始时候东奔西跑，到处借钱凑钱，出差时为了买资料没钱买回京的火车票，工作完成后走夜路摔断锁骨，最后倒办起了卷人工作室。华树林一直都在不间断地潜心研究卷人艺术。几十年来，华树林背负师父的嘱托，勤勤恳恳地从事着卷人制作的传承工作。北京卷人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研制出了80公分高的大型卷人，相继推出了《捣练图》《大唐风韵》《牡丹亭》和《红楼梦》等卷人代表作品，被评为北京以及国家级珍品。如今在卷人技艺传承方面，华树林等人已经走入20多所学校，开展了非遗进课堂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社区办起了非遗讲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就是这个12中杨桥学校的美术老师李玲玲。华老师他们这个卷人的工作室在我们学校已经有好多年了，然后这几年我们学校觉着这一块这个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这个传承和学习的，所以就是在前几年我们学校就跟华老师合作建立了这个就是课后一小时这种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学习这个华老师这个卷人的这个传统技艺。 我是12中杨桥学校初2班的王晨宇。通过这两年的学习，我了解了卷人的制作工艺，然后通过这些学习，老师还会讲一些关于题材的知识，一方面长了知识，一方面又有了乐趣，对我们的学习方面也有帮助，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些非遗的项目。 如何传承和发展非遗项目，华树林的徒弟宋芳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坚持传统技艺的同时，要考虑有所创新。 从创新来说，就比如说你看现在京剧包括昆曲也都有那个青春版，也都有一些 新的尝试。我觉得娟儿从姿态上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造型，包括像芭蕾舞我们也考虑过。不过这些尝试其实虽然看起来可能它的服装比这种传统的那个服装要简单，但是从造型本身难度更大，这个也是我们想尝试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个真不好说。 几十年来，华树林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坚定地守护着北京绢人艺术。对于如何更好地传承，他在多年的研究中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咱们自己传承人呢，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一个是呢，你能把工艺给它捋出来，再加上老师的手稿，结合咱们现行的一些资料，写出一些基本的资料给后人留下。二，那你得培养梯形接班人，从娃娃抓起，进学校，进社区，再把这些有志之士呢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培训一些高级的人才。过若干年以后，这些大师水平的、技师水平的，还有一些志向的一些人士进来以后，就可以充实家乡，提高了。那么那时候也许搞出比我还好的那卷人来，那不这就是一个进步。我觉得传承就是什么，就像梯子似的，一蹬一蹬往上蹬，一蹬一蹬往下传。第三个呢，就是在现在的前提下出一些真精品。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绢人的呵护者》，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绢人代表性传承人华树林。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杰克堂，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天涯，皆悠悠。 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在飞我